起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北京时间20: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由 DJ 麦麦麦同学，就是我，跟大家一起共同在同一片星空下，同一片夜空下，跟你共同分享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大家周末快乐！2018年的2月3号，哎，今天是2月3号了哈，新的一个月份呢已经来了。在二月的一开始呢，相信很多朋友又会对这个月充满了很多新的设计和小小的憧憬。那在这样的一个周六夜，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幸福吗？那今天晚上我们呢，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好音乐要送给你，同时还邀请到了我的两位好朋友，两个人呢都是对生活感悟非常深的，而且又是这个要年轻活力的这同学。最重要的是呢，两个人在音乐啊、艺术啊的友谊啊等等，今天有很多的话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欢迎二位，他们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艺术家，是这么介绍吗？ 对对对，是 吗？ 是，没错。 陈诚先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生活艺术家陈诚 CV。 我跟你讲，怎么会说自己是生活艺术家这个事情呢？就是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就想给自己一个生活艺术家的定位？ 因为我觉得生活就是艺术，所以要把自己的生活还有自己变成一个艺术品。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把自己变成一个创造者。所以呢，生活就是艺术，你就是艺术品。 我跟你认识那么久，的确你还蛮会生活的，就是你会把这个工作呀，包括呢生活中让自己，比如说去突然有一段时间让自己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接触一些新的创意啊、创作等等，我觉得都是对生活的一种爱的表现，对不对？ 对，时不时要拿起，时不时要放下，时不时要放松，时不时要做减法。对， 所以呢， 这是我 今天你看你是这个以这个艺术的角度来跟大家见面，但是其实今天是有你们两个共同的一个作品啊。我们赶快欢迎一下另外一位。 对， 你觉得我们怎么介绍他比较好呢？他应该就是音乐小精灵， 因为音乐小精灵 灵动女生。 他呢是之前就是中国好声音出来的。对， 你直接给人家定位就对了，就好意思。 选秀歌手， 他是没有啦，不要这样戴有色眼镜，人家是中国好声音的实力灵动女生田丹，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田丹，我也是生活艺术家。 没错，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 对对对， 每个人都是生活艺术家。 对， 那只是呢，每个人的角度不同。那陈诚，你先说一说最近你做了什么样的你觉得非常艺术的事情？ 最近我做了一个特别艺术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做了一只小兔子。 对，你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间做这样的一个小兔子的设计？ 因为我做了一只小兔子叫陪伴兔，并没有眼睛，它没有眼睛。很多人看到它说，为什么没有眼睛？ Why？ 对啊，他的眼睛呢？ 因为要用心感受世界，不要用眼睛，不要用有色眼睛去看待所有人。 天哪，这就是你在做一些平时艺术品啊等等，在做设计的一些初衷，对不对？ 对，这是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最近又画了一幅我自己的画的作品，然后版画一出来全部售空。 天哪，你真的是，你今天不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你的音乐作品吗？ 要啊，但我也会分享。 但是艺术作品已经，你知道，就是放在了一个高度，让大家觉得很难超越的样子，自己都很难超越自己。 其实唱歌的过程中，就是你会体验每一个音符在自己的身上跳动，就能感觉是更艺术的。 你看，你又写歌，就又创作，又唱歌，然后呢，又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设计，又画画。 对， 真的，你怎么什么都可以？ 其实是这样的，人生你要体验各种不一样的事情， 对， 感觉每一件事情都要去体验，充分的去感受，然后最后你才知道哪一件事情是你最擅长的。比如说，其实 DJ 包括音乐包括制作人这一块都不是你的，都不是你的最终目标，对不对？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我最终目标是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吗？ 可以在家里，你知道，安安静静的躺平。每天都很舒适。 对对对， 没有，其实你会觉得在不同的年纪呢会有一些不同的让自己兴奋的东西可能在特别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会觉得啊一定要成为一个广播主持人，然后呢成为一个觉得有成绩的一个主持人，然后呢不断的随着年纪的增长也好，随着自己的阅历增加也好，可能每个阶段对人生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了。 太小了， 对不对？ 这个主持人来对你来说的话太小了。 干嘛？你给我手机的意思？ 不是，我想那个搜一下你的微博，然后艾特一下。 微博叫麦同学，对对对， 麦同学。对， 现在我们三个就纷纷的，你知道在准备发消息。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今天的称号应该叫分享家。 分享家， 分享家， 分享给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和音乐，对不对？ 对， 是。此时此刻，如果呢你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属于周末的周六夜的特别的一个夜晚，那也可以呢在一边听歌唱歌的时候呢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们的微博，晨晨的微博叫做 晨晨 CV， 田丹的微博叫做 田丹 CCSISI。 OK， 也可以呢在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当中呢直接发布留言，将会呢有我们的小伙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今天的二位嘉宾我们的生活各种感悟都可以呢在今天晚上来聊一聊。今天你们两个人来呢，我说了其实带着一份礼物，除了呢你自己的艺术的创作小兔子之外哈，还有一个音乐作品要跟大家分享，是你们两个人的一个 CP 曲。 对，少一个拥抱。 为什么会叫少一个拥抱？ 其实这首歌其实是在反差说，都市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给对方一个拥抱。 所以呢今天晚上不妨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2018年，因为刚刚开始嘛，对吧，刚过了一个月嘛，2018年的第一个拥抱来自于谁，好不好？ 好啊， 我们来听听晨晨和田丹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少一个拥抱。 戒不掉的时间会代替我戒掉，你攀进我的怀抱，然后搬出我的心跳，再坚固的美好原来也会失效， 只不过少的拥抱，少一个依靠，谁的就会停掉，你还在我心里胡闹，眼泪要怎么抹得掉， 少一个拥抱，少一个依靠，难得瘫痪掉就能睡得着，幸福搬到那座荒岛，留下我和寂寞你看不到。 么抹得掉，少一个拥抱，少一个依靠，门的窗换掉就能睡得着，幸福搬到那座荒岛，留下我和寂寞你看不到，只不过少个拥抱，少一个依靠，心里苦恼，眼泪要怎么抹得掉，少一个拥抱，少一个依靠，门把它换掉就能睡得着，放到那座荒岛，留下我和寂寞， 你看不到。 这就是今天做客节目的小伙伴陈晨和田丹为大家带来的少一个拥抱，听起来呢好像是在讲述都市的生活里面的你的影子。每个人呢其实在生活里面无论呢自己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一个生活艺术家像陈晨同学这样啊，还是呢做一个每天呢很热爱生活的非常快乐开心的女子像田丹同学这样，那其实呢都是需要不能缺少的是什么？陪伴， 陪伴， 对， 对不对？我觉得陪伴很重要，所以你们两个人呢，因为都是我认识蛮久的朋友了，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友谊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羡慕的，对不对？ 对对对， 你们两个人也彼此在陪伴对方， 是的，类似爱情。 哎，你们俩是类似爱情吗？ 他应该暗恋我很多， 怎么可能？ 他追求我， 真的？他怎么是你欠他钱？ 我们这样子会不会就当 你欠人家钱还是怎样？是追求也追杀你？ 追杀追杀， 追账，对。所以呢，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八九年了。 对，很多年了。嗯、对， 跟我们差不多。 啊、对，既然生不了孩子，就生一个音乐作品的孩子出来吧。 在节目当中一来就要公布自己俩人在这方面有一些欠缺，就生不了孩子这个事情 是没有，那是他的问题。 还甩锅还赖人家的问题。对啊、 对， 认识很久的时间，然后呢，平时生活当中，会是经常私下的时候都腻在一起吗？ 会啊， 会，因为他经常没有起床，因为他家阿姨每天中午会做一顿特别好吃的饭， 对， 然后我就已经在客厅等着他起床吃饭了。 真的，所以你爱的是他们家阿姨是吧？ 对。 基本上我不是所有经常在北京，就是全世界到处跑。 我爱的是他的财富。 有这么直接的女生也蛮好的、啊，就直接先告诉你这一点。 是， 对， 嗯，卡住了。聊到爱人家财富卡住了， 对，整段垮掉。 对，那平时就是除了在一起聊聊生活呀，然后包括在一起生活中的所谓的一些友谊的这样的一个陪伴之外，是谁提出了一个契机说，哎，其实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来唱一首歌？ 哦，是我提出的。 对， 因为陈晨啊，他之前在北京上大学，我们都是一起在北京上大学追梦的音乐人嘛。 没错。 嗯，然后呢，经历一些很多的东西。那现在既然有机会来做音乐，因为他之后呢，就是也不是说暂时的放下了音乐的这个梦想，因为他之后去从商了。 对。 然后呢，发展的也很好。 直接好吗？ 赚了那么多钱，企业也上市了，对不对？ 是，他应该是陈总裁，对不 对？ 对， 陈总裁，陈董事长 了。对，陈艺术家。陈总裁就好了， 对对对，大家都是朋友。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想要告诉他，就是让他重新把这个梦拾回来一点点， 没错， 认清现实，音乐才是我们的未来。 认清现实可还行？ 所以我们这次的专辑的名字叫《治愈余生》。 对 啊，就是剩下的时间，我们要好好的把所谓的当时就是有一点点，因为其实你也 最初的梦想， 商业也是梦想嘛。 对， 我觉得商业也是梦想，只是说你要用剩下的时间把之前丢掉的一些小小梦想再捡回来。 其实我没有丢掉啊，我每一年都有自己的独唱音乐会。 因为他其实和正常人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不接演出。 对。 不是，因为不是。 真的不接演出。 因为他喜欢音乐呢，他现在喜欢帮别人来用音乐治疗。治疗你心中比如说城市里边有一些人有焦虑啊、孤僻啊，甚至于抑郁啊，他喜欢用音乐来治疗别人。那么我来结合他做一首非常就是大众能够接受又能够治愈别人的歌曲，叫《少一个拥抱》。 对，我想唱亲亲爱爱的歌，有的亲亲爱爱的歌哭来死去活来的。我们这首歌虽然是少一个拥抱， 这首歌听起来也会哭得死去活来。 还好， 很多人会觉得啊，说的就是我没有拥抱。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能不能放下心来跟我们聊天，因为今天晚上现在已经是你知道此时此刻已经是夜晚的时间了， 对对对， 应该就是像你的音乐一样，因为你在主打一个所谓的治疗系，又不是那种纯天然的那种就是你知道冥想的那种音乐，对不对？ 对， 但是呢能贴近像刚田丹讲的能够贴近大众的， 对， 让很多年轻人 听 过之后会觉得哎好像我心情舒畅了很多， 对对对对对 对，在歌曲里面找到了一丝安慰的感觉， 嗯， 对，找到了自己也找到了放下的一种感觉。 你老让大家放下， 我觉得放下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最近放下的东西是什么？ 很多 遥控器，把田丹放了。人家放生，你放田丹，你真的是 对，不错哈。所以我的蛙就是 因为你懂吗？那个麦麦，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很多人在得到了以后才想放下，我还没得到呢，我放什么？ 没错， 我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也没有得到，想先让他们从我们的音乐中得到快乐， 对， 再想到放下。 田丹其实之前在中国好声音那个时期，就是那个阶段，很多人其实很喜欢他的声音，因为他声音真的很有辨识度。 对， 而你在唱歌的时候，那个发声的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大家听起来很清新的感觉。 是吗？可是我自己不太舒服。 你自己不太舒服是吗？ 那时候不太舒服， 所以现在找到了放下的感觉。 现在舒服了， 放下了吗？ 对对对，现在没有， 又捡起来了。 现在记恨那个节目组， 因为他以前是喜欢舞台那种，就是虚拟那种舞台，就是真正 的 舞台。 对， 现在他把生活当成舞台。 天哪，你好会说你！ 是不是他更 relax？ 我都没有感觉，我他 都没有这么想。我跟你讲，陈晨这个人真的是，我跟你讲，我接下来对我，比如说接下来我有一些，比如出国旅行啊或休假，你帮我。代班就好了，好不 好？好呀，没问题，没问题。不，我带你旅游，我带你出国旅游，我真的很会玩。 所以田丹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不在乎友谊是怎样的，你天天跟他在一起，都不及我们只偶尔发个微信的那种情感。 对啊， 我带你去旅游 就是这样子啊。 我带他去旅游啊，今年跨年他跟我一起的。 去哪里？廊坊。 二话不说，不是他二话不说直接飞到曼谷来找我的。 哦，真的？ 对，临时决定两小时。 所以有开心吗？最后 挺开心的，其实还是不是不是，其实还是 你说嘛，开不开心？ 我觉得他带不带我玩没关系，事业带着我就好了。 对，你俩先打一会儿啊，好。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声 不响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哈，麦麦的周末一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21:22，各位好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周末好，周六快乐。那今天呢，做客节目的两位好朋友，再次欢迎一下陈晨和田丹，欢迎你们。 Hello， 麦麦好，大家好，大家晚上好，我是田丹，你是谁？ 大家好，我是晨晨 CV，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你看你们两个第一次做客节目，通过呢，刚刚我们在播放歌曲的时候，话筒没有开，然后呢，已经俨然感觉到说，我们三个人其实可以一起做一档节目，就不需要蕊稿什么的，就聊就好了，对不对？ 对， 因为呢，每一个人的把那个话填的有。你知道古时会有 对不对？ 对，古时有这个精卫填海，对不对？ 对，你看我们，那我们是女娲造人， 我们怎么是什么女？我们是填得很满，是这个意思。 哦、 对，今天你们两个人呢来到节目当中，除了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一些，我们不说要分享一个关于拥抱的话题吗？ 对， 你们这次的新歌叫做《少一个拥抱》，对不对？ 对。 那相信呢，我们刚刚邀请大家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已经让很多朋友看到了。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我们的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当中跟我们互动呢？来说一说2018年你的第一个拥抱是什么，或是呢你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拥抱，对不对？ 嗯 嗯，那田丹先来讲一讲，有没有2018年的第一个拥抱？ 2018年的第一个拥抱，哎， 嗯， 我想想， 那我先说吧。 你先说。 要想，我觉得这东西不需要想啊。 哎， 2018年，我想要拥抱的是， 不是你想拥抱，是你第一个拥抱。 他一定会说，他 一个拥抱 还没抱啊， 他一定会说，我要拥抱全世界，我要放下什么？ 没有，我第一个拥抱是拥抱了北京的蓝天。 你看，田丹，你真的是他的好朋友。 我先走了。 田丹，你真的是他的好朋友。 我很爱祖国啊！ 你这样慢慢很掉粉的，你知道吗？ 我没关系，今天掉粉没关系，今天就认了，对吧？这个在友谊的压力上， 我还拥抱的是祖国呢。 没有，我确实很感动。今年的北京的蓝天特别的舒服。 没错， 真的， 当身边的环境空气好的时候，其实我们 心情很好。 年轻人一样，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这种情怀，对不对？ 对。 田丹呢？ 我的第一个拥抱，我忘了。 你看你是个多么不走心的女孩、啊、 对对对， 怪不得晨晨一直没有，你知道 啊，少一个拥抱嘛， 对，我少一个拥抱嘛，但是我真的一时想不起来，一会儿想起来我可能就马上说。 其实你拥抱了养生， 不是因为我不会胡说，就是不会来编、嗯、 什么叫胡说， 编造一个， 你在指桑骂槐谁？ 因为我还是要想起来到底是谁我给了他这个拥抱，得值多少钱啊。 没有， 你看这个有多么现实， 我觉得应该是给自己。嗯，你应该是给自己了， 就自己抱自己， 对啊，因为这样子的话2018年给自己一个最好的 一个就当作才有在一起， 突然唱到别人的歌。对，这首歌突然想起来了，来自阿妹的新歌叫做连名带姓。这个歌曲的 MV 里面呢也有一个关于拥抱的话题，我们可以听听看，因为讲述的就是在年末年初的时候，好像呢很多恋人都会有了一些新的决定。如果呢在2018年你也少一个拥抱的话，不妨呢可以多多在我们节目当中，在我们两位好朋友的歌声里面去寻找一份温暖。 2007年那一首定情曲的前奏，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像标本杵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

到了21:37，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回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过了这一个时段的开场暖心歌《贴你》，没错，就是我作词作曲所演唱的这首《贴你》呢，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了。为什么在这个时段呢播出来呢？就是因为跟今天两位做客节目的嘉宾呢，他们的这首《少一个拥抱》，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相似的概念在里面， 契合， 对不对？都是呢用一种听起来有点淡淡的哀伤，但是呢，里面其实是走一个治愈的路线。 对， 这首歌曲有没有觉得治愈的感觉？ 有，我已经沦陷到里面去了。 真的假的？ 我觉得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就是脑子里边有一个画面感，就是觉得好像麦麦特别爱着一个人，然后呢，就是 没有，我写的是大家的故事了。 嗯，我就是打 是你有感动， 打一个比方，就是我有画面的音乐最棒的就是有画面感，不在乎什么别的配器啊什么。当然，麦麦这首歌配器也是赢了的，因为所有的鼓啊、贝斯啊、弦乐都是真录、啊，尤其那个吉他弹的特别好，我觉得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画面，就是感觉你深爱着一个人，然后呢为他付出了很多，然后呢他并不知道，你只是想在他身边守候他，陪伴他的一种感觉， 是不是 好厉害啊？ 就是脑子里的画面，因为音乐传达给我的。 你真的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对不对？ 对。 但是你知道，你就说到了那个文案的核心，这首歌曲、 哦、 对，就是讲这首歌就讲的是，因为我为什么说在这时段跟大家分享呢？刚好我会觉得少一个拥抱的那个，因为我听过你们的歌曲之后，也会有很多的共鸣嘛，和很多的画面。这首歌讲的就是一个陪伴，就是像这个歌词第一句嘛，贴在你的左右， 对， 好温柔。就是就像满天的星星，就像是被我们布满的闪烁，就是那种 哇、 那种小小的细腻，就是我在你的身边，我贴在你左右，但是呢我不求任何回报，因为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是真正的爱，就我爱你，但是你不爱我，那就等于我们这不是爱吗？ 爱和喜欢 就是 你是爱， 就是不论你对我怎样的态度， 就是我爱就够了， 你在我的眼里就是全世界，爱就爱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就是这种感觉。 我用我的所有围绕着你，但我不去打扰你。 嗯，我知道 你们俩 。而且麦麦这首歌贴你啊，我觉得这个弦乐在背后就是大提小提在后面拉着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次要的， 感觉 重要是他的人生的那个唱歌的那种方式，让我觉得有一种那种心要撕开的感觉，但是呢又怕痛的感觉。 两位乐评人，我是给你们多少钱？你们发自肺腑讲了这么多，而且真的是 我 句句都在那个 点上。 好的音乐就是 太好了， 比任何的财富都重要。 太感动了，因为我觉得我写出这样的作品也好，其实无论是咱们的好朋友，因为好朋友肯定是有，你知道有这个情谊在里面嘛，怎么唱都好嘛。 嗯， 像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一样，就是怎么出大家都会喜欢。但是呢，如果从里面可以找到一丝丝共鸣，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开心的。 对， 对不对？包括你们这首歌也一样啊，《少一个拥抱》播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身边的朋友有很多共鸣，对不对？ 对对对。 对， 你像我是一个很严苛的一个音乐人了，算是。DJ 我做了13年，所以呢我无论是身边的朋友也好，还是就是不认识这位歌手或创作者，那好的音乐我一定会不吝啬我的这个赞美，但是呢如果真的不好，我也会非常直接的说真的是什么鬼， 对 对不对？ 是的。 所以呢你们这首歌我也真的是非常喜欢。 哦，谢谢。 给你对我们的认可给予充分的认可。 因为我们刚那个赏一个拥抱也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幕后团队，我们的编曲制作人， 对， 我和文奎老师。我们的那个 还是给自己那个带了一个小红花。 我们的那个吉他老师是那个现在那个我是歌手的吉他老师金天老师 啊， 不是 那么好听， 是好像中国好声音的吉他老师。 你看你又扯回去了。对 对 对，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音乐是最好的表达和传达。我觉得对于我们三个人来讲，无论是你们两个还是我觉得都是应该趁着自己还有这样的一个热情在的时候，无论对艺术、对生活、对音乐，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去释放自己的能量， 对， 去传播自己的这样的能量。而且我们三个那么正能量的人， 是啊， 对， 陈晨我觉得是我们这里面最正能量的人了。 对，他特别正， 应该是啊。 所以我有一个好的契机，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首就是有正能量然后又快乐。 我有啊。 嗯，对，歌曲 马上 已经有上线了，叫不言放弃，打为我打歌。 三七二十一，我们先说这首歌好不好 ？OK， 这首歌是、 这首歌是田丹的 啊、这首歌是那个名字叫做《执手凉薄》，是马上在东方卫视播的一部剧《何仙姑传》的插曲， 我们来听听看。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跟大家在空中相约，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今天做客节目的是生活艺术家陈诚，欢迎。 Hello 大家好， 以及非常美丽漂亮可爱的灵动女生田丹。 Hello 大家好， 你们两个呢也是在音乐上的好伙伴啊，两个人呢这次带来一个全新的音乐作品，我知道呢陆续还会有更多的一些音乐作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就是找到生活当中的一种很舒服的做音乐的状态，玩艺术的状态，这个很难得，对不对？所以两个人应该会好好的珍惜这一段虽然呢不适合的情感孽缘。我以为你要说孽缘，素缘开心。对啊，说回到陪伴，我们来看一下很多粉丝朋友们在跟大家互动，好不好？ 好， 来，我们不能忽略哈，正在我们的麦星群三群众多同学呢，来有人说正在一边听节目一边呢想春节期间呢准备去哪里玩好，准备自驾游，春节你们有什么打算吗？ 我春节的话我是在韩国工作。 哎，怎么会去韩国呢？ 因为韩国的冬奥会，这次我是火炬手。 什么？我没有听错吧？ 对，这次我在冬奥会做火炬手。 怎么会跑到冬奥会做火炬手？ 可能应该是代表的一种能量，传递梦想，点燃激情，没错。 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做？因为我知道这火炬手很难得可以去申请到自己来，因为上次好像我有看过，都是一些非常德高望重的一些艺术家等等。 对，我这次因为我是代表了就是一种就是中国 年轻的 新兴势力。一种就是分享生活、分享创富、分享美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年轻企业家那种形象， 年轻企业家。所以这次跟你一起去来传递上圣火的，应该有很多的中国的很棒的艺人， 还有成龙，还有六小龄童。 哇， 大哥， 好羡慕！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传说？还是说到时候我们看到以后，其实自己披上去的？ 不是，没有，我是七号跑，成龙大哥是九号跑。 你七号跑哪一轱辘？ 我具体跑哪一段我不知道，但是我是七号跑，然后成龙大哥是最后一棒。 就是你七号跑到九号交给成龙大哥。 没有， 对啊， 没有，其实就 跑那么久， 太久，不会跑太久，就可能是一段时间。 然后说这次跑火炬跑多久啊？三天。 对，并不想自己停下来。 对，为什么叫你去？因为你这体力好。 对， 啊，是什么样的契机说这次可以去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我觉得你平时很热衷于公益嘛，对不对？ 因为其实这次在这个冬奥会中间有一个叫中国嘉年华， 对， 是把中国的品牌和中国的这个企业带到韩国去，发扬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 没错，跟全世界分享。 是，然后我刚好又发了一首歌叫《不言放弃》，这首歌特别代表我们现在年轻的还有新一届的这个创业人才， 没错， 的一种新兴的梦想和自己的内心的发声。对， 太好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之后，很多朋友应该会去好好的关注一下了。 对，是的， 对不对？ 可以听我的新歌。 你知道吗？我们看到了很多朋友呢正在我们的超级话题当中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 今天好像这个新浪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网络有点延迟的感觉哈。好，看到了桑逆星，他说呢上周的歌呢好像没有点成，今天又来点了半情歌。田丹，你会唱半情歌吗？ 对不起，这首歌 半情歌 好像没听过。 没听过啊。好， 对， 我们看看稍后能不能播出来。对，然后呢蝴蝶说2018年确实少一个拥抱，没有拥抱。 我给你拥抱，来，我给你拥抱。 哎，这样好不好？我们在微博上分享出几支福利给大家，好不好？ 可以送给大家陪伴和拥抱。 我觉得陪伴和拥抱需要呢，今天两位嘉宾。那这个陪伴兔呢，因为是一个小兔子嘛，是已经送给我这三只了，对，我非常喜欢。然后特别想在，因为节目里面不能送，我们特别想在微博上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有好几个颜色，对不对？ 有粉色、绿色、蓝色。 因为是买不到的， 买不到，现在不买， 对，就是想买都买不到的。 对， 粉色、绿色和蓝色。 蓝色。 那大家可以在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以及的麦家族的我们的点歌贴下面的来进行互动，然后呢同时呢说一说自己喜欢的颜色，好不好？ 对，然后我们就抽出十个 粉色。 OK， 粉色、绿色和 蓝色。 绿色和蓝色是新色。 对， 9597为什么突然艾特我了一下，说一个 Lady Gaga 是什么意思啊？是最近想听 Lady Gaga 的歌曲了吗？对，哎 ，Lady Gaga 最近有巡回演唱会，然后呢刚刚结束，而且发了自己的新歌，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首播。13呢，很久都没有抢到沙发了，今天呢抢到沙发，以及高阳说今天呢早点来点，是不是可以点到自己的歌曲？在这里呢，提前谢谢麦同学，想点刘天王的歌，按理的送给所有忠实的麦家族的粉丝朋友们，蝴蝶小猪，刘德华，有刘德华的歌吗？ 小思，你说一下，哎，为什么还叫你十年前的名字？ 对对对，哎，为什么我发现话题里面都在聊别人的歌，就没有聊我们？ 没关系，正常正常。 没有啊，你们的歌已经刚跟大家分享了， 哦、已经分享过了。 对啊， 对，刘德华， 刘德华哪些歌曲比较好听？你喜欢？ 都好听哎。 你们想一下，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这不是他的吧？ 怎么不是？ 哦，这是他的。OK OK。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男人哭吧， 对， 对吧？男人哭吧不是罪。 对。 我们看一下这首歌能不能播出来。 嗯。有哎。 好不好？那这首歌曲由我们今天的非常可爱的田丹送给这位朋友。好吗？田丹满足了高阳同学的音乐愿望，送给呢蝴蝶小猪，也送给所有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那今天这位小高同学应该会很感谢田丹，不妨去田丹微博来点个赞，好不好？ 谢谢。 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地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心里憔悴。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面临后悔的时候，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开始慢慢卸下防卫，慢慢后悔，慢慢流泪。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破灭已久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 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 Oh my Radio Star， 夜空巨星。